汉书卷八十四，翟方进传第五十四。翟方进字子威，汝南上蔡人也。家世微贱，指方进父翟公，好学，为郡文学。方进年十二三，师父孤学，己是太守府为小吏。好迟钝不及事，硕为院时所立汝。方进自伤，乃从汝南蔡府相问己能所宜。蔡府大齐其形貌，谓曰：小使有封侯骨，当以经术尽，努力为诸生学问。方进即宴为小使，闻蔡府言，欣喜，因病归家，辞其后母，与西至京师受经。母怜其幼，随之长安。之句以己方进读。经博士受春秋，积十余年，经学明习，徒众日广，诸如称之。以摄策贾科为郎，二三岁举明经，迁一郎。是时素如有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，常为先进，名誉出方进下，心害其能，论意不诱方进。方进知之，后嗣常大都授时，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，因记其说。如是者久之，常知方进之宗让己，内不自得。其后居士大夫之间，未尝不称述方进，遂相亲友。河中平，方进转为博士，数年迁朔方刺史，居官不繁科，所查应条折举，甚有威名，再三奏事，迁为丞相司职。从上甘泉，行驰道中，司隶校尉陈庆合奏方进，没入车马。既至甘泉宫，会殿中，庆与廷尉范言授予。时庆友张和自道：行事已熟论，今尚书持我事来，当于此决。前我为尚书时，常有所奏事，忽忘之，留月余。方进于是举和庆曰：按庆奉使赐举大臣，故为尚书，只机是周密一统，明主公亲不懈，庆有罪未服诛，无恐惧心，欲自设不作之弊。有曝阳尚书事，言迟疾无所在，亏损圣德之聪明，奉诏不谨，皆不敬，臣谨以和。庆作免官。会北地号商，为义渠长所捕王，长娶其母，与家诸联系都亭下。商兄弟会宾客，自称司隶院长安县尉，杀义渠长妻子六人，亡。丞相御史请遣院使与司隶校尉、部刺史并立主捕，查无状者，奏可。司隶校尉捐勋奏言：春秋之意，亡人威者应乎诸侯之上，尊王命也。 臣幸得奉使，以督察公卿以下为职。今丞相宣，请遣院使，以宰事督察天子，奉使命大夫，甚备逆顺之礼。宣本不施受经术，因事以立奸威，按好生所犯，一家之祸耳。而宣欲专权作威，乃害于乃国，不可之大者。愿下中朝特进列侯将军以下，正国法度。一者以为丞相院不宜遗书督促私利，会好商补得福诸家属，喜和普。故事私立校尉位在司职下，出处叶良辅。其有所会举中二千担钱，与司职并迎丞相御史。初方进新世事，而捐勋亦出拜为司隶，不肯谒丞相御史大夫。后朝会相见，礼节又具，方进因察之。勋思过光禄勋新庆忌，有初逢帝舅长都侯商道路，下车立须过，乃就车。于是方进举奏其状，因曰：臣闻国家之兴，尊尊而敬长，爵位上下之礼，王道纲纪，春秋之义，尊上公谓之宰，海内无不统焉。丞相觐见圣王，欲坐未起，在于位下，群臣宜皆承顺圣化，以示四方。勋立二千担，幸得奉使，不遵礼仪，轻慢宰相，见义尚轻，而又曲节失度，邪产无常，色厉内人，挥国体，乱朝廷之序，不宜处位。臣请下丞相免勋。时中大夫平当给事中奏言：方进国之司职，不自斥政以先群下，前亲范令行迟道中，司隶庆平心举和，方进不自责悔而内邪私恨，四季庆之从容语言，以抵欺成罪。后丞相宣以一不盗贼，请遣院督促司隶校尉。司隶校尉勋自奏迫于朝廷，今方进复举奏勋，一者以为方进不以道德辅政丞相，苟扼住大臣，与必胜立威，以一决其缘。勋素行公道，兼人所恶，可少宽甲，使遂其功名。上以方进所举应科，不得用逆诈废政法，遂贬勋为昌陵令。方进寻遂间免两私利，朝廷由是淡之。丞相宣审器重焉，常借院使，仅是私职，宅君必在相位不久。是时起昌陵，迎坐灵异，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孤雀为监吏者。方进不愿使复案，发大奸赃数千万，上以为任公卿，与事以治民，喜方进为京兆尹，薄积豪强， 京师未知。时胡常为青州刺史，闻之，与方进书曰：“妾闻政令甚明，为京兆能，则恐有所不宜。”方进心之所谓，其后少持威严。居官三岁，永始二年迁御史大夫，数岁会丞相薛轩作广汉盗贼群起，及太皇太后丧时，三府吏并征发为监，免为庶人。方进亦作为京兆尹时，奉丧事烦扰百姓，左迁执金吾。二十余日，丞相官缺，群臣多举方进，上意弃其能，遂擢方进为丞相，封高陵侯，食邑千户，身既富贵，而后母尚在。方进内性修饰，供养甚笃，及后母中，祭葬36日，除服起逝世，以为身背汉相，不敢于国家之志。为相公杰，请托不行郡国，持法克身，奉奏牧守九卿，郡闻身敌，重伤者尤多，如陈贤、朱伯、萧玉、庞信、孙弘之属，皆京师世家，以才能少立牧守列卿，知名当世，而方进特立后起，十余年间至宰相，据法以弹贤等，皆罢退之。初，贤罪先进，自元帝初为御史中丞，显明朝廷矣。长帝初即位，擢为部刺史，立楚国北海东郡太守。杨朔中，京兆尹王章姬妾大臣，而见琅琊太守冯野王，可代大将军王凤辅政。东郡太守陈贤可御史大夫。是时，方进辅从博士为刺史云，后方进为京兆尹，贤从南阳太守入为少府，与方进厚善。先是，庞信已从高帝郡守立京兆太仆为卫尉矣，官部皆在方进之右。及御史大夫缺，三人皆明清，俱在选中，而方进得之。会丞相宣有事与方进相连，上使5-2000担杂问丞相御史，贤诘责方进，既得其处，方进心恨。除大将军奉奏除陈汤为中郎，与从事。奉薨后，从弟车骑将军殷代奉辅政，以后汤。庞信、陈贤皆与汤善，汤朔称之于奉殷所，久之殷薨。奉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司马、卫将军辅政，赏素增陈汤，白其罪过，下有司暗宴，遂免汤，徙敦煌。时方进新为丞相，陈贤内惧不安，乃令小官杜子夏往观其意，微自解说。子夏既过方进，揣知其旨，不敢发言。居无何， 方进奏贤与庞信挟往贪污，营私多欲，皆知陈汤奸佞轻覆，利口不轨，而亲交禄位以求荐举。后为少府，朔愧为汤。信贤幸得被九卿，不思尽忠正身，乃自知行辟无功效，而官昧邪臣，欲以侥幸，苟得无耻。孔子曰：“彼夫可与弑君也与哉？贤信之谓也。过恶曝现，不以处位。臣请免以示天下。”奏可。后二岁余，赵举方丈直言之事，弘阳侯立举贤对策，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。方进复奏：“贤前为九卿，作为贪邪免，自知罪恶曝臣，依托弘阳侯立侥幸，有司莫敢举奏，冒浊苟容，不顾耻辱，不当蒙方正举，被内朝臣，并和弘阳侯立选举，故不以实，有诏免贤，勿合力。”后数年，皇太后子子侍中卫尉定陵侯淳于长有罪，上以太后故，免官勿治罪。有司奏请遣长救国，常以金钱与利，礼上封事，未尝求留曰：“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，常不可更有他计。”后常因事发，遂下狱。方进合力怀奸邪乱朝政，与轻物邀主上，狡猾不道，请下狱。上曰：“弘阳侯朕之旧，不忍治法，遣救国。”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曰：“立素行积为不善，众人所共之，邪臣自洁，复托为党，庶几立欲正事，欲获其利。今立赤烛救国，所交结由助者，不宜被大臣为郡守。按后将军朱伯、巨鹿太守孙弘、故光禄大夫陈贤与立交通厚善，相与为复心，有背公死党之信，欲相攀援，死而后已。皆内有不仁之性，而外有俊才，过绝人伦，勇猛果敢，处事不疑，所居皆上残贼酷虐，苛刻惨毒以立威，而无先界爱立之风，天下所共之，愚者犹惑。”孔子曰：“人而不仁如礼何？人而不仁如乐何？言不仁之人无所施用，不仁而多才，国之患也。此三人皆内怀奸猾，国之所患，而身相与结，信于贵戚奸臣，此国家大忧，大臣所宜莫身而争也。昔季孙行府有言曰：‘见有善于君者爱之，若孝子之养父母也；见不善者诛之，若鹰瞻之逐鸟雀也。赤翼虽伤，不必也。 贵戚强党之众城南犯，犯之，众敌并怨，善恶相冒。臣幸得被宰相，不敢不尽死，请免伯弘贤归故郡，以消奸雄之党，绝群邪之望。奏可。贤既废故，复徙故郡，以忧发疾而死。方进智能有余，兼通文法历事，以儒雅原赤法律，号为通明相，天子甚器重之，奏事无不当意，内求人主微职以固其位。初，定陵侯淳于长虽外戚，然以能谋议为九卿，心用事。方进独与长交，称见之，即常作大逆诸，诸所厚善皆作长眠，上以方进大臣有素重之，为隐晦。方进内惭，上书谢罪起骸骨，上报曰：定陵侯长以服其孤，君虽交通，传不云乎？朝过夕改，君子与之，君何疑焉？其专心一意无怠，尽医药以自持。方进乃起事事，调奏长所厚善，京兆尹孙宝，又扶封萧玉，赐使2000石以上，免20余人。其见任如此。方进虽受谷粮，然号左氏传，天文星历，其左氏则国师刘歆，星历则长安令田中树师也。后李寻以为义曹，为相9岁，随和2年春迎获首新。寻奏计言，应变之权，君侯所自明，王者硕白，三光垂象，变动现端，山川水泉，凡理是患，民人俄谣，赤势感明，三者既效，可谓寒心。今提杨梅，使贯中，狼奋角，攻且张，金力库，土逆度，辅沉默，火守射，万岁之期，尽甚朝暮，上无策达济世之功，下无推让避贤之效，欲当大位，为巨臣以全身难矣，大则日加，安得但保赤烛之禄，合府300余人，为君侯择其中，与尽节转凶。方进忧之，不知所出。惠郎肥力，善为兴，言大臣宜当之，上乃召见方进，还归，未及隐绝，上遂赐策曰：皇帝问丞相，君有孔子之虑，孟奔之勇，朕家与君同心一意，庶几有成，为君登位，于今10年，灾害并真，民披饥饿，家以极易溺死，关门母开，失国守备，盗贼党备，利民残贼，殴杀良民，断狱岁岁多钱，尚书言事，交错道路，怀奸朋党，相为隐蔽，皆无忠虑， 群下汹汹，更相嫉妒，其咎安在？官军之志，无欲抚振富民便安源源之念，见者郡国谷虽颇熟，百姓不足者尚众，前去城郭未能尽还，夙夜未尝忘焉。朕为往时之用与今一也，百僚用度各有数，君不良多少，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，奏请一切增赋，税成郭栾及原田，过耕算马牛羊，增益盐铁，变更无常。朕既不明，随奏许可。好义者以为不便，制诏下君。君云卖九老，后请旨，未近月，复奏议领卖九老。朕诚怪君，何持荣荣之计，无忠固意，将何以辅朕率导群下，而欲九盟显尊之位，岂不难哉？传曰：高而不威，所以长守贵也。欲退君位，尚未忍，君其熟念详计，色绝兼元，忧国如家，务便百姓以辅朕。朕既已改，君其自私，强时甚直，使尚书令赐君赏尊酒食弹，养牛衣，君神处焉。方进即日自杀，赏密之。前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，赐剩余密契，少府共帐，铸剑皆易素，天子亲令调者硕制，礼赐异于他相故事，是曰公侯。长子宣嗣，宣字太伯，以明经笃性，君子人也。即方进在，为官都尉、南郡太守。少子曰义，义字文仲，少以赴任为郎，稍迁诸曹，年二十，初为南阳都尉。渊令刘立与曲阳侯为婚，有素著名周郡，轻易年少，亦行太守事，行县至渊。丞相使在撰社，立持酒肴也丞相使，对饮未弃，会意一往，外立白都尉方志，立语言自若，须臾意志，内夜静入，立乃走下，意既还，大怒，仰以他事召立志，以主守道十金，贼杀不辜，不愿下辉等收复立，撰送邓玉。辉亦以冤大限，恐见篡夺，白亦可因随后行献送邓。亦曰：欲令都尉自送，则如误收也。再还冤事，乃送。吏民不敢动，威震南阳。吏家轻骑持从武官入狱曲阳侯，曲阳侯白成帝，帝以问丞相，方进潜力赤意出冤令，冤令已出，立还白状。方进曰：小儿未知为吏也，其意以为入狱当者死矣。后亦作法免， 起家而为弘农太守，迁河内太守、青州牧，所居著名，有父封烈，喜为东郡太守。数岁，平地崩，王莽居舍，一心恶之，乃谓子子上蔡陈封曰：“新都侯舍天子位，号令天下，故则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，以托周公辅成王之意，且以观望，必待汉家，其见可见。方今宗室衰弱，外无强藩，天下轻守服从，莫能抗汉国难。吾幸得被宰相子身守大郡，父子受汉厚恩，亦当为国讨贼以安社稷。欲举兵西诸不当社者，还宗室子孙辅而立之。社令实命不成，死国埋名，犹可以不惭于先帝。今欲发之，乃肯从我乎？”丰年十八，勇壮，许诺。一岁，与东郡都尉刘宇、延乡侯刘信、信弟武平侯刘皇结谋，及东郡王孙庆素有勇略，以明兵法征在京师，亦乃诈遗书以重罪撰代庆。于是以九月都试日斩官令，因乐其车骑才官事，母郡中勇敢，部署将帅。延乡侯信者，东平王云子也。云诸死，信兄开明嗣为王，薨无子，而信子匡复立为王，故亦举兵并东平，立信为天子，以自号大司马、驻天大将军，以东平王复苏龙为丞相，中尉杲丹为御史大夫，移袭郡国，延莽镇杀孝平皇帝，缴赦尊号，今天子以立，共行天罚，郡国皆震，必至山阳，众十余万。莽闻之，大惧，乃拜其党，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，光禄勋成都侯王毅为虎牙将军，明义侯王俊为强弩将军，春王城门校尉王旷为镇威将军，宗伯中校侯刘弘为奋冲将军，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，中郎将镇羌侯窦兄为奋威将军，凡七人，自则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，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一焉，复以太仆武让为基弩将军，屯函谷关，将作大将蒙乡侯陆病为横野将军，屯武关。西河洪修侯刘歆为阳武将军，屯渊。太保后城城阳侯甄邯为大将军，屯霸上。长乡侯王运为车骑将军，屯平乐馆。冀都尉王彦为建威将军，屯城北。城门校尉赵辉为城门将军，皆乐兵自卫。莽日报孺子， 会群臣而称曰：昔成王幼周公摄政，而管蔡挟陆府以叛，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，自古大圣犹惧此，况臣莽之斗烧。群臣皆曰：不遭此变，不长圣德。莽于是以周书作大告曰：为居舍二年十月甲子，舍皇帝若曰：大告到诸侯王、三公、列侯与汝卿大夫袁氏御史，不调天降丧于赵、父、丁、董，宏为我幼冲如子，当承祭祀，吾将大力服侍。与未遭其明哲，能导民于安，况其能往之天命。昔我念如此，若涉渊水，余为往求朕所嫉妒，奔走以附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，与其敢自比于前人乎？天降威名，永宁地势，以我居舍宝归。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福，乃少天明义，诏于即命居舍建作，如周公故事。樊鲁故东郡太守翟义善兴师动众，曰：有大难于西土，西土人亦不敬。于是动延乡侯信，但敢犯祖乱宗之序，天降威以我保归，故知我国有疵灾，使民不安，是天反复诱我汉国也。越其文日，宗室之郡有400人，民现已9万夫，余竟以忠于此谋，祭祀屠公。我有大事，修余补并急，故我出大将告郡太守。诸侯相令长曰：余得急补，余为以汝于伐东郡延乡，补波臣。而国君或者无不反曰：难大，民亦不敬，亦为在地宫诸侯宗室，与小子族父敬不可争，地不为补，故余为冲人常思绝难曰：呜呼，异信所犯，常动官寡，哀哉！余遭天意疑，大解难于余身，以为如此，不身自恤。余亦比国君全陵侯上书曰：成王幼弱，周公减天子位以治天下。6年，朝诸侯于明堂，治礼乐，颁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太皇太后承顺天心，承居舍之意，皇太子为孝平皇帝子，年在襁褓，以且为子，知为仁子道，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，蓄养成就，加元福，然后父子明毕。昔为我孺子之故，余为赵、父、丁、董之乱，恶绝祭祀，遍播敌术，危乱汉朝，已成三恶，坠及绝命。呜呼， 何其可不履历同心戒之哉？余不敢见上帝命，天修于安帝室，兴我汉国，为补用客随受资命。今天其向民，况亦为补用。太皇太后诏有元成杀戮之诱，因经女主圣明之祥，配元生成，以兴我天下之福。遂获西王母之应，神灵之征，以佑我帝室，以安我大宗，以绍我后嗣，以继我汉宫。绝害嫡统不宗元序者，辟不为亲，孤不避妻，扶起不爱，亦为帝室。是以广利王侯，并见曾玄，彼秉我京师，辅随宇内，博征儒生，讲道于庭，论序乖谬，治理作乐，同律度量，混一风俗，正天地之位，昭交宗之礼，定五志妙挑，贤智无闻，建灵台，立明堂，设辟雍，张太学，尊中宗高宗之号。昔我高宗崇德建武，客随西域，以受白虎威胜之瑞，天地判和，乾坤续德。太皇太后临政，有龟龙临凤之应，武德家福，相因而备。河图洛书，远自昆仑，出于崇也。古谶注言：似今享时，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，比我成就宏烈也。呜呼！天明威俯瀚，时而大大矣。而有为旧人全灵侯之言，而不克原省，而岂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？天必劳我成功所，余不敢不及足安皇帝之所图事。四余告我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氏御史，天府成辞，天其累我以民，余何敢不与祖宗安人图功所终？天意为劳我民，若有疾，余何敢不与祖宗所受修复？余闻孝子善继人之意，忠臣善成人之事，于是若考作事，绝子堂而构之，绝父资，绝子波而获之，余何敢不于身服祖宗之所受大命？若祖宗乃有孝汤武伐绝子，民长其劝服旧，呜呼四哉！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氏御史，其免柱国岛名，亦为宗室之郡，民之表仪，敌之上帝命。越天府成而不得议定，况今天降定于汉国，为大奸人翟毅刘信大逆，欲相伐于绝世，其意指天命之不义乎？余永念曰：天为丧翟毅刘信，若色夫，余何敢不忠于母？天意为修于祖宗，余何其己补？ 何敢不于从？率宁人游指疆土，况金卜并及，故于大夷尔东征，命不见差，卜臣为若此。乃遣大夫桓谭等班行预告，当反魏孺子之意。桓封谭为明告李复成，诸将东至陈留资，与义会战，破之，斩刘皇首。莽大喜，复下诏曰：太皇太后遭家不造，国统三绝，绝者复续，恩莫厚焉，信莫立焉。孝平皇帝短命早崩，又似如冲，诏于居舍，于承明诏，奉社稷之任，持大宗之重，扬六尺之托，受天下之际，战战兢兢，不敢安息。伏念太皇太后为精义分析，王道离散，汉家制作之业独未成就，故博征博士，大兴典制，备物致用，立功成器，以为天下利。王道灿然，基业既著，千载之费，百世之宜，于今乃成。道德树基于唐虞，功烈比其于殷周。今翟毅、刘信等谋反大逆，流言惑众，欲以篡位，贼害我孺子，罪深于管蔡，恶甚于禽兽。信父故东平王云：不孝不谨，亲毒杀其父思王，名曰巨鼠。后云竟作大逆诛死。义父故丞相方进显避阴贼，凶宣静言令色，外巧内急，所杀相异汝南者数十人，今饥饿二家，迷惑相得，此时命当舔，天所灭也。亦使发兵，上书言与信等与东平相府谋反，直补谢系，欲以威民，显自相披以反逆大恶，转相补谢，此其破遣之明证也。以补斩断信二字，孤乡侯张，德广侯伟，一母恋兄宣，亲属二十四人，皆折铺于长安都市四通之渠。当其斩时，观者重叠，天气和清，可谓当矣。命遣大将军恭行皇天之法，讨海内之仇，功效著焉，余甚加之。司马法不云乎？赏不于时，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。今先锋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，皆为列侯，护议之数别下。遣使者持黄金印、赤符逆、朱轮车，及军中拜寿，因大赦天下。于是力士精锐遂攻为义与禹城，破之，亦与刘信弃军拥王。至故事界中补得义，师者陈都市，足不得信。初，三府闻翟义起，自茂陵以西至前二十三县盗贼并发， 赵明、霍弘等自称将军，攻烧官寺，杀右辅都尉及台令，劫掠吏民，众十余万，火陷未央宫前殿。莽昼夜报孺子，到宗庙，复拜魏魏王吉为虎贲将军，大鸿胪望乡侯延谦为折冲将军，与真韩王彦、西击赵明等。正月，虎牙将军王毅等自关东还，便引兵西，强弩将军王俊以无功免，杨武将军刘歆归故关，复以义弟侍中王琦为杨武将军，城门将军赵辉为强弩将军，中郎将李琛为压难将军，复将兵西。二月，明等殄灭，诸县西平，还师阵旅。莽乃置酒白虎殿，烙响将帅，大封拜。先是，益州蛮夷及金城塞外羌反叛，使州郡击破之。莽乃并路，以小大为疵，封侯伯子南凡395人，曰：皆以愤怒，东指西击，羌寇蛮道，反虏逆贼，不得选种，应时殄灭，天下咸服之功风云。莽于是自谓大得天人之助，至其年十二月，遂即真矣。初，义所收冤令刘立，闻义举兵，上书愿备军力为国讨贼，内报私怨。莽擢立为陈留太守，封明德侯。使义兄宣居长安，先义未发，家硕有怪，夜闻哭声，听之不知所在。宣教授诸生满堂，有狗从外入，啮其中庭群鸦数十，必惊救之，以皆断头。狗走出门，求不知处。宣大悟之，谓后母曰：东郡太守文仲数倜傥，今硕有恶怪，恐有妄为而大祸至矣。大夫人可归，为弃去宣家者以避害，母不肯去。后数月拜，莽尽坏义地宅，屋持之。发父方进及先祖种在汝南者，烧其棺旧，一灭三族，诸及种嗣皆至同坑，以及五毒并葬之。而下诏曰：盖闻古者伐不敬，取其精泥铸五库，封以为大陆。于是乎有精冠以成银特，乃者反虏刘信翟义，悖逆作乱于东，而莽竹群盗赵明、霍弘造逆西土，遣武将征讨，咸服其孤，为信义等使发自濮阳，节间无言，殄灭于羽。赵明依祖怀里还堤，霍弘复以周至莽竹，咸用破碎，无有余类。其取反虏逆贼之情泥，聚之通路之旁，濮阳、无言、羽、怀里、周至， 凡五所，各方六丈，高六尺，筑为五库，封以为大路。建树之极，建表木，高丈六尺。书曰：凡鲁逆贼惊泥，在所长吏常以丘巡行，勿令坏败，以成淫特焉。初，汝南旧有洪系大碑，郡以为饶。成帝时，关东朔水，碑亦为害。方进为相，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院行事，以为掘去碑水，其地肥美，省堤防费而无水忧，遂奏罢之。即翟氏灭，乡里归恶，言方进请碑下良田不得，而奏罢碑云。王莽时常哭汗，郡中追怨方进，童谣曰：坏碑水，翟子威，犯我斗时耕玉葵，反乎父，碑当覆，水云者两黄湖。司徒院班彪曰：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，羁旅入京师，身为儒宗，至为宰相，圣矣。当莽之时，盖成天威，虽有奔御，悉异于敌，亦不量力，怀中奋发，以允其宗，悲服。